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认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保定市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两危清理整治工作动员广播电视大会召开。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在高新区分会上收听收看。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从认识上对这两项工作再深化，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履职，紧密配合，凝聚攻坚，强大合力。要以点带面抓统筹，全力以赴求实效，要从严问责追责，全力以赴精心精细精致极致地抓好这两项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保定市市长郭建英全面总结环保风暴整改攻坚行动开展情况，针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两危清理整治工作做了动员部署。保定会议结束后，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讲了具体意见。他强调，各项具体任务和工作要求要按照会议要求和时间节点不等不靠，立即行动抓好落实。各部门、各乡镇和各园区要全面配合、全面推动、全面落实。牵头部门对照保定市各项工作方案，要对本市相关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9月14日，保定市召开秋冬季秸秆和垃圾净烧工作电视电话会，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及保定市环保督导组组长许希岭在会上收听收看。会后，刘丹就本市秋冬季秸秆和垃圾净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要求各乡镇办事处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立即安排部署，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制定秋冬季秸秆和垃圾净烧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制度，明确任务，强化措施，深度推进，确保完成今年秸秆和垃圾净烧工作任务目标。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有你在我身旁。夜幕低垂，红灯夜灯霓虹多耀眼，那钟楼轻轻回响，迎接好夜晚，避风塘 学会哭，却学不会忘记。 出孤寂。那一年为什么要来，那一天为什么要走。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车长超五米，七人座宽适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配备 2.5T V6 引擎，百公里加速 6.9 秒，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体验途昂强者风范。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8663。 澎湃畅通雪佛兰920品牌购车节，即日起至9月25日，购车可享双重万元大礼包，露营礼包、长城礼包、行车记录仪分享500大红包。二，参与活动秒杀可获得5000元返现，到店还有更多购车惊喜。澎湃畅通雪佛兰，实力等你来。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一人投资，三代永居。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用世界呼叫。想觅自由，心千亿火海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 何必何必何必

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 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摘星，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爱在过去缘分不尽，谁在 心有谁懂？何处吹来的寒风？感觉好空。